时间六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六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 兆赫 AM 92新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最近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就是我每天都极度嗜睡。我住的地方离公司很近，所以不用早起，所以我立志要每天晨跑，但是只坚持了一周就不行了。而且最近这几天早上怎么也起不来，白天还一直犯困，不知道是因为得了什么病，还是只是单纯的因为我太懒了。希望以后每天都能精神一点吧。 都告诉你

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 一加一就加一，燃烧着的气，一加心和你等于绝不放弃， 绝对是精彩的戏。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内心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

给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程。 roll up in a blue bikini. Bitches on the beaches looking super cute and freaky. All my friends are princesses, we keep it whipped and creamy. Ice cubes on our tongues because we like to keep it freezy. London Lamborghini, get out on the right side. Should've stayed at home because my girl wanted to ride. Looking luxe and tasting plush and feeling so alive. Wanna take it to the highway, come on let's go for a driv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ood time, a good time. Let me ride, let me rid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ood time, a good time. So let me ride, ride. Let me ride. Let's ride. Vroom, vroom. Bitche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Vroom, vroom. Cute, sexy, and my ride sporty. Vroom, vroom. Those thug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Vroom, vroom. Beep, beep. So let's ride. Vroom, vroom. Bitche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Vroom, vroom. Cute, sexy, and my ride sporty. Vroom, vroom. Those thug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Vroom, vroom. Beep, beep. So let's ride. Let's ride. Let's ride. Let's ride. Bubblegum pink Ferrari, yeah, I'm so buffy. Speeding like Alonso just to crush your party. People are going loco when I'm putting up to your puppy. Don't think about consequences cause they're never gonna stop me. What?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ood time, a good time. Let me ride, let me ride. All my life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ood time. Bitche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Cute, sexy, and my ride sporty. Those thugs know they can't catch me. Beep, beep. So let's ride. Boom, boom, boom. And they're coming through the radio. Always make a zoom, zoom, zoom. Try to catch me, but you're too slow. 失去了勇气。 你面前，我是真。 心其实很在意，别急着 危险的年龄，世界的红酒杯，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你散发的香味。我在寻找的理由，让我今晚来 play。我还在那个位置等待你实现，爱就像威士忌，酿酒耐人寻味。更想你靠近 You don't need crazy Just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你在唇边和上前留下我的印记你接下我的头我再走向前请不要把我拒绝 Baby baby baby You're my little lady、oh, Baby baby baby Always got me waiting这气氛真的美美想做你专属的 driver 听着 baby、oh, I can make it 让你紧握坠入我的爱无法看着你望着我泡美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早晨7点西安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历史的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近发现我们家楼下很多小店都要关门了今天晚上去吃了一家原来我特别喜欢的面馆明天那个就要断电停水了然后还有之前我特别喜欢吃的凉皮啊什么的也都没有了然后觉得挺伤心的吧空落落的以后晚上想出去吃个夜宵什么的都找不着地儿了希望能够给我们多留下一些回忆吧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9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对你的思念窗外的星空像你心消不眠这样的午夜我坐在9分的咖啡店这里的街道有点改变

乖乖，忍不住想到发呆，多一些又少一些，太有趣的存在。 个人慢慢的向前走，不确定那些双人歌，耳朵的下心又不会抖，是跟着留在背后。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上清楚，地球要继续暗哦，越进化就越孤独。风筝突然唱了些的歌，想要跟着一起唱，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他就像一只大气球，看上去长长着着手，手轻轻一碰他就哭。导演不要冲突大声哦，只想做一头白犀牛，守卫着深深的孤独，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风筝突然传了谁的歌，让想要跟着一起唱，上一句下一句为这一句，看到一个人哪里偷偷的笑，还是你的寂寞也是偷偷的恋着一个我，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长大的时候也要随时的。 住在你的时代， 给你fight fight fight，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Don't be shy shy shy，把梦想展开，尽情的住在你的时代。哇哦。 身上最好的礼物，变成想要当的王子公主，面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的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思路，才体验到全部自己的付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用我所感觉的行为艺术，就算是个脑袋傻乎，我这次更多弯路也要跟专注，听清楚什么咕噜，全部是心中多么一直摆的地图。你走着道到了累又是美妙，我把这严重的眼泡写字太大号，我上了快长了六九字句大家好，别想问你都想有快乐却假如你有你的心中总不能等不到我我世上最好的礼物，变成想要当的王子公主，面对人家冷漠说着装酷装酷，让一切的准备都完美无缺，让所有的努力都没好目。哎呦喂呀，字典里没有思路，才体验到全部自己的付出。稀里糊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自己背对背对。不管看动物或植物，你都耀眼的让人家羡慕。天之主不是葫芦，我一生不打扮也不是随便魔术。

着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 爱情不过是癫狂那头你轻轻的吻。

wrong side of the bed. Every heavenly night, you know, I'm feeling it.